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，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。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，依然还有心跳温度。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，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。那一天笑着对我说，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，好像可以走到幸福。突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，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牵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。眼前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大了那样重复，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。自己孤不独，你是否已走到你要的幸福？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，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，双休闲放弃最深处。当年的我还懂保留失落的爱情遗物，提起爱情现在想起却只剩唏嘘感触。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，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大了那种感动难重复，幸福和那双就先放记忆最深处。 说吧， 却都还有一点挣扎，要怎么说服自己坦然面对真相，能够呢告诉我你和我一样，请你说吧，说你想我吧，说你太自由的心也有些牵挂，说吧，说你爱我吧，用你最甜蜜的话来将我融化。 不必争。 相信有爱侣互相指示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，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认我一生， 我从前亦将他拥有爱恋中的一生，看看是否可就此白头，他朝的你也小心苍天最真情，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走，行世上索有爱侣互相展示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，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，都这般失恋的情愿我一生，那么罕有情欲不知过后始终也厮守，多痴心的我苍天也相信，像我当天牵手这双手，可有天都一般分开走，爱会多久， 我从前亦将他拥有爱， 来让我看看是否可就此把 小心苍天诅咒，情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走， 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，一百年 上的一星期发火，证明你有来过，可直到我闭上眼再睁开眼， 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，一个

在乎的事。

许明天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等待着谁呢？ 想象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有你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爱爱爱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 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 还是 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有你的真让我 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男人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有你的真让 答应做个好人，不会再让我心疼。一等再等，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。男人男人， 女人女人， 多么希望对的人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样重重，再回到那个巷弄，老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。最爱的山弄，我牵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，再回到那个山弄，老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人已不重。再爱上你的巷弄，有一年白雪匆匆，雪后来牵你的手，为你挡着风，还记得你的笑容，为我绽放的时候，你抖的手绢总会在我身后。 喂，那我们七点。 是纯真还是恋爱高手？ 能不能不一点把我拉进你身边， 傻呆的注视着我的双眼， 双手捧着我的脸， 让我们慢慢靠近一点点。 满天星空都遮住了脸，却围绕在我身边，这世界只剩下你和我。 让我们亲一亲吧，亲一亲嘴巴啊，亲一亲吧，嘴巴，亲一亲吧，亲一亲嘴巴啊，亲一亲吧，嘴巴，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

是我， 让你爱我是谁， 是你， 原来是这屋顶有美丽的邂逅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场花雨纷纷落，百转千回不可说。曾经的温存已化作泪痕，梦醒晓风心头吹过。这一生漂泊不由我，谁来告诉我因果？难道遇上你是阴差阳错，冥冥注定的坎坷？难生愿做寻常人家，寒雨潇潇的梨花院落，直到繁华落尽，只要你和我牵手看尽年月风波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外辛苦拼搏一年，春节拎着全聚德烤鸭回家过年。全聚德真空包装烤鸭，选用上乘优质原料，秉承全聚德传统烤制技艺，精心加工而成，是您回家过年孝敬父母、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。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，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总是很小心

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